冠英，睢阳范增者也。高祖为沛公，略地至雍丘。章邯杀项梁，而沛公还军于砀。应以中军从，击破东郡尉于成武，及秦军于杠里，即斗，赐爵七大夫。又从攻秦军伯南、开封、曲域，战吉利，赐爵直伯，号宣陵君。从攻阳武以西至洛阳，破秦军师北，北绝河津，南破南阳守以阳城东，遂定南阳郡，西入武关，战于蓝田，吉利至霸上，赐爵直归，号昌文君。沛公为汉王，拜英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十月，拜为中业者。从还定三秦，下溧阳，降塞王。还为章邯废丘，未拔。从东出临晋关，击降殷王，定其地。击项羽将龙驹，魏相项橐军，定洮南。即战破之，赐英爵列侯，号昌文侯，时渡平乡。复以中业者，从降下砀以北至彭城。项羽击破汉王，汉王遁而西，英从还，军于雍丘。王武、魏公申屠反，从击破之，攻下外黄，西收军于荥阳。楚既来众，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计将者，皆推故秦计事重权人李弼落甲袭计兵，今为校尉，可为计将。汉王欲拜之，弼甲曰：臣顾秦民，恐君不信臣，臣愿得大王左右善计者复之。英虽少，然硕力战，乃拜英为中大夫，领李弼落甲为左右校尉，将郎中计兵击楚计于荥阳东，大破之。受诏别击楚军后，崛起响道，起阳武至襄邑，击项羽之将项关于鲁下，破之。所将卒斩右司马、计将各一人，击破浙公王武军燕西。所将卒斩楼凡将五人，连引一人，击王武别将桓英白马下，破之。所将卒斩都尉一人，以计渡河南，送汉王到洛阳。从北营相国韩信军于邯郸，还至敖仓，应迁为御史大夫。三年，以列侯十邑渡平乡，受诏将郎中计兵东属相国韩信，击破齐军于历下。所将卒鲁车骑将化无伤，及将吏46人，降下临淄，得向田光，追其向田横至营伯，击破其计。所将卒斩计将一人，升得计将四人，攻下营伯，破其将军田西于千乘，斩之。东从韩信攻龙驹、刘公于贾密，卒斩龙驹，升得右司马，连引各一人， 楼凡将十人，身生得亚将周兰。齐帝已定，韩信自立为齐王，使应别将及楚将公稿于鲁北，破之，转南破薛郡长，身鲁季将一人，攻富阳，前至下相以东南同屈鲁徐渡淮，尽降其诚意，至广陵，项羽使项生、薛公、谭公复定淮北，因渡淮击破项生、谭公下邳，斩薛公，下下邳寿春，击破楚冀平阳，遂降彭城，鲁柱国项陀，降刘、薛、沛、撮、萧、项、公、苦、乔，复得亚将，与汉王会宜乡，从击项籍军臣下，破之，所将卒斩楼凡将二人，鲁将八人，赐一十邑2500户。项籍拜垓下去也，应以御史大夫蒋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，破之，所将卒五人，共斩项籍，皆赐爵列侯，降左右司马各一人，卒12000人，尽得齐军将力，下东城溧阳，渡江，破吴郡长吴下，得吴守，遂定吴、豫章、会稽郡，还定淮北，凡52县。汉王即帝位，赐邑应邑3000户，以车骑将军从击燕王图。明年，从至陈，取楚王信，还剖腹，世事勿绝，使影阴2500户。从击韩王信于代，至马邑，别降楼凡以北6县，斩代左将，破胡季将于五泉北，复从击信胡季晋阳下，所将卒斩胡白提将一人，有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，击破胡季于沙石，至平城，为胡所困。从击陈豨，别攻西丞相侯敞军屈逆下，破之，卒斩敞及特将五人，降屈逆、卢奴、上屈阳、安国、安平，攻下东原，情不反，以车骑将军先出，攻部别将于相，破之，斩亚将楼凡将3人，有进击破部上柱国及大司马军，有进破部别将肥珠，应身生得左司马一人，所将卒斩其小将10人，追北至淮上，邑十邑2500户，不已破，高帝归，定令应使影阴5000户，除前所10邑，凡从所得2000担2人，别破军16，降城46，定国一，郡2，县52，得将军2人，柱国相各1人，2000担10人。应自破不归，高帝崩，以列侯是惠帝及吕后，吕后崩，吕禄等欲为乱，齐哀王闻之，举兵西， 吕禄等以英为大将军，往击之。英至荥阳，乃与将侯等谋，因屯兵荥阳，访齐王以诛吕氏氏，齐兵止不前。将侯等既诛诸吕，齐王罢兵归。英自荥阳还，与将侯陈平共立文帝。于是一封英3000户，赐金1000斤为太尉。三岁，将侯伯免相，英为丞相，罢太尉官。四岁，匈奴大入北地，上令丞相英将计85000击匈奴。匈奴去，极北往返，召罢英兵。后岁余，以丞相薨，谥曰义侯。传至孙强，有罪绝。武帝复封英孙贤为临汝侯，奉英后，后有罪，国除。